重侵犯人权的少数族裔和宗教人士，因此决定对部分中国官员和其他人实施签证限制，并呼吁中国停止有关做法。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一段时间以来，美方有政客肆意妖魔化中国，恶意攻击中共，目的是要将意识形态政治化和武器化，绑架中美关系，最终只会深深伤害美国自身利益。日本东京都新增584宗确诊新型肺炎个案，数字创新高。南韩新增583宗确诊，较前一日的超过600宗回落，再多4名患者死亡。新增确诊个案当中，社区感染占559宗，其余24宗是境外输入病例。首都圈的疫情持续严峻，当局最快星期日决定是否继续上调防疫警戒级别。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7宗确诊个案，两宗本土病例来自内蒙古，输入病例占15宗，没有新增死亡个案。在广东的3宗输入个案当中，一名59岁女患者是由香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珠海，入境后已经被隔离观察，前日对病毒检测呈阳性，转送医院治理，情况稳定。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本港下午和今晚天晴干燥，今晚清凉，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早上仍然清凉，下周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跟进一个强风管制措施了，因为天气情况改善，现时港珠澳大桥主桥的中快线车速限制已经恢复为每小时100公里，另外慢线的车速限制亦都恢复为每小时80公里。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近维园落桥位一段系有车龙，龙尾排到和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接近苏屋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口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龙盘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车龙排到八雀街。另外后少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佐敦道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去山东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芜湖街。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近回旋处一段都仲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彩堤。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碧丽道去中环，同埋江乐道西水街桥面东行。最后卫生署提提你，酒精会影响你的视力和动作协调能力，所以饮着酒就千祈唔好揸车啦。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CIBS 心心漫游，带你进入佛学世界。 禅这个字呢，其实来自印度啦。禅修，禅修是一种修炼来的。 潜水世界两万里，带你进入宁静深海。 潜水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俾你忘记晒你周围嘅嘢。第二啲运动咧，你仲可以谂紧嘅写字楼。潜水唔会嘅。 上网重温节目 cibs.ighk.hk。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 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一个想学好广东话，一个想做网红。 其实想学好啲广东话，你平时可以睇多啲香港嘅电视剧啊。 见你平时咁帮我，我有时间嘅话都帮你留意一下，睇下做网红要点样做。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由刘子石饰演嘅 Ryan 同黄天怡饰演嘅 Purple 喺展翅相遇后会发生咩事呢？ 留意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遇见展翅》。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 Fiction 师培 寻常事认真做。 11分，欢迎嚟到寻常事认真做啊！咁啊，喺直播室啦，有思培啦，同埋迪神喺度嘅。 系啦，哇！咁啊，哇！咁快就嚟到12月头啦。咁啊，12月头咧，我哋今日已经去到5号嘅时间啦。咁啊，有少少特别嘅，因为直播室入边咧就系有我哋两个啦。咁但系我哋咧转翻一个新嘅模式。呢个模式就系要喺电话入边咧搵阿摩出嚟嘅。 系啦， 系啦，喂 ，Hello。 哇，精神啊！ 其实每个打电话嘅人咧，喺封烟入边咧，都要挫嗰个精神 声。系啊，扮精神， 我真系精神噶，一开头做紧嘢噶啦，做咗好耐嘢啦，你哋知噶。 唔系我知道，只不过你嘅声线唔同咗啫。 你哋感受到 啦，系啦。咁但系嗱，今日咧，我哋就已经去到12月头咯。 嗯， 系啊， 天气冻咗好多啦。我想呢个天气小姐讲先。 好， 哇，你知唔知啊？屋企啊，夜晚啊，13度啫，冻到黐。 哇，咁冻！ 你攞晒啲棉胎出嚟未啊？ 攞咗啦，早两日已经攞咗啦，因为早几日已经好冻啦，所以咧最好笑系我之前都有同彭晴嗰啲喺度讲咧，即系彭晴住喺港岛区噶嘛，跟住佢啲衫系薄啲嘅，好似思培咁，虽然冇思培咁性感，但系就 唔系咁思培咁，思培啲衫厚，但系少啲布啫。 要讲性感 系啊， 边度爬得入去啊？ 你幻想下我今日着到棉衲咁啊，系咪啊 ？feel 到啊？ 唔系啊，思培 着咩色添？ 思培今日件外衣好大噶。 是啊、 但他今天没有穿外衣嘛，回到来。 他没有穿外衣， 他有件褸呢，他有件厚褸的嘛。 其实件外衣是拿来做飾物来的而已。装饰。 圣诞树，他才是圣诞树。 是啊，被人挂啲衫上去。 不是，不过有时候真的不喜欢穿太高领是真的。 我也是的，我穿不到樽领的。 是啊，箍住我想呕。 不是啊，穿樽领我会痕啊，整条颈围住圈红 的。 哦、啊。我想说呢， 我以前都不会的，就是不喜欢的。但人大了之后呢就喜欢了。因为咧，真系包住条颈暖好多。 哦，系啊，系啊。我见我婆阿嫲嗰啲嗰阵时， 其实好啱师培噶， 系咩？ 因为师培中意着性感啊，箍住条颈咪唔使惊冻咯。 哦，即系净系箍住条颈。 咁跟住咧， 其他位置就可以着 bikini 嗰啲啊 ，top 嗰啲。 咁有趣嘅， 我唔知啊。咁你话咁样暖啲啊嘛？ 即系呢个天时咧，即系如果大家嗌外卖嘅时候咧，即系其实外卖员咧，即系大家都知而家疫情。底下好多人都会嗌外卖翻屋企，但系都真系咧，尽量可能要体谅下佢哋啊，做一啲窝心嘅嘢去答谢佢哋，因为其实佢哋真系出面好冻啦。 天寒地冻又会不停要追啲 order， 因为实在太多人买啦嘛，咁、所以佢哋都频扑同埋辛苦嘅。咁咧好笑噶、哦，咁我就睇到一单咧关于台湾嘅报道咧，咁佢就讲咧，因为太多人越嚟越中意用呢个平台买嘢啦，即系唔同嘅平台啦、甚至乎自己打电话啲餐厅度买外卖，咁啊多咗呢个嘅外卖员嘅需求咯、哦。咁佢都有讲，佢就话。但是呢除了你嗌外卖之外呢，原来有好多客人呢他们都会有一些特别的要求的。 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啊？外卖买东西吃都有？ 是啦，吃东西嘛。 有另类服务的？ 是啦，但是原来，但当然啦，这些另类服务呢就是看看你是不是真的人家真的做到啦。当然。 咁梗系啦，因为有些要求呢太过分人家不接的。 是啊，同埋即是大家都可以拒绝的嘛。 是咯，可以 say no 的。 可以 say no 的。咁但係呢佢哋又話呢即係做一個台灣有個新聞報道呢，咁佢就訪問咗一個嘅外賣員，那個外賣員佢就問個外賣員啦，你有冇試過遇嗰啲客人做一啲嘢令到你都有啲尷尬或者不知所措啊咁樣啦。咁呢個外賣員都話有喎、我試過有個客呢，我送完個外賣俾佢之後呢，個客問佢我可唔可以要一個擁抱喎、 哇， 咁嗱，我覺得呢一樣嘢呢都幾可圈可點嘅，因為你唔知道背後故仔係咩，咁可能你個故仔就係佢嗌嘢食嗰前嗰一分鐘就係啱啱同個朋友即係情侶分手呢，咁跟住又或者可能佢啱啱可能有屋企人唔喺世上呢，即係有好多個前設㗎嘛，個假設，因為佢只不過我想要一個黑，想要一個擁抱，但係佢冇話要擁抱以後嘅嘢，咁所以又唔好即刻一嚟就好似好驚好擔心咁樣嘅。 咁有啲嘢有啲位置你自己都要小心嘅，因為你擔心擁抱之後真係有其他嘢，即係冷不防佢唔知嚇。做咩啊咁樣？但係有時咧接到呢啲要求咧，因為點解咁講咧？我最近咧睇到網上面都有一個 post， 即係個女仔咧就係其中男朋友咁啊，就行過一個海旁咁樣啦。咁跟住有個人走埋嚟就同佢講話，可唔可以影張相？即係幫佢用菲林機影張相。 嗯， 唔係即影即有機影張相。跟住個女仔第一下覺得係你係咪想有另有目的？偷嘢定係想要做乜？佢就不停 say no， 但係個男仔就同佢講，男人同佢講，唔係啊，你幫我影一張啦。即係其實我係因為之前幫開人影相嘅，但係因為個疫情關係，我就失業啦咁樣。咁跟住最後個女仔都唔係好敢相信啊。咁就經過咗一輪纏繞之後，佢就覺得唔影啦咁。咁後屘最後佢諗咗一陣，再覺得點解一張相咁簡單嘅要求，其實佢都唔幫咧？可能幫到一個人係。帮到少少都好啊，可能廿蚊、三十蚊就系嗰少少就系少少啦。咁积少成多，咁最后佢都系翻去想去揾翻嗰个人咧， 翻转头 系啦。咁、但系影到张相嘅最后都，咁、但系佢就听咗故事之后就内疚，点解当下唔第一时间 say yes 咯？哦，咁其实都几好啊，起码佢有心思佢翻转头。 系， 但系其实打个岔即系讲远啲啊，其实人生系有好多时有啲呢啲真系内疚嘅嘢嘅。我自己都系早排咧，因为咧我自己去咗嗰啲医院啲专科部门嗰度就去复诊咁样，咁、我觉得自己好似就惊，即系都算系高危地方啦。咁有个伯伯咧就喺度彷徨地周围喺度行紧，咁我又唔想即系如果我真系万一个身上面有啲咩菌嘅时候，好似又传染俾佢咁啦。咁、我加上手上面拎住好多，因为我冇食过lunch 啊早餐乜都未嘅，嗰时已经下昼四点几五点啦，我都拎住好重嘅，同埋急住翻屋企。咁但系我都真系停低问佢，我话伯伯你有咩要帮手啊？冇嘢幫手，個伯伯就同我講，佢話佢原來想買栗子啊。佢話呢度條街有栗子喎，我話唔係啊，呢條街冇栗子喎，唔係喎，我真係知呢條街有栗子嘅喎。咁我就同翻佢講話，可能係車站嗰邊，因為車站嗰邊係有啲栗子炒栗子檔。咁跟住我就指咗俾佢睇，我就行開咗啦。但我有不停望一望佢嘅，咁但係其實我就喺度諗深一層，其實我應該都如果我真係唔係有咁多頭先我所講嘅原因嘅話咧，其實我會帶佢過去揾律子咯，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佢個彷徨我都唔知點樣幫到佢。 明啊，我即刻諗咧，其實唔揾嗰啲街邊炒律子去便利店買得唔得啊？ 咁、可能伯伯係想揾炒律子嘛，即係你俾啲凍冰冰嘅佢，我想試辣辣啊咁樣， 叮叮佢 又或者係佢外人叫律子。唔系、律子喺度，约咗佢喺度嘅三点律子喺度。 但系日光日白，佢冇谂过要食律子啩 ？好啦，点知啊？ 好啦，咁啊， 讲翻呢个嘅外卖员先，咁啊呢个外卖员都答佢就话，基本上咧，但系佢哋都唔会去帮佢抱抱嘅，因为真系唔知道有啲咩意外噶嘛，咁都理解同埋都觉得系嘅。咁另外啦，佢就话啦，遇过一啲咧再夸张啲嘅，因为听过有一啲嘅外卖员，佢话直情咧嗰个嘅市民啊，攞住即系半裸身体出嚟攞外卖，咁因为呢个亦都系，我觉得咧拎外卖都几尴尬，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咧，如果有人揿门钟，屋企门钟咧，你一定会即刻喺块镜度即刻梳一梳个头啊，整翻好啲衫啊，因为我瞓觉嘅衫又可能未必出得街啊，即系硬系会即刻甩翻件外套啊，咁样，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 都会噶， 因为如果我拎外卖嘅时候咧，有时屋企人咧，其实真系有啲喺屋企系唔着衫嘅，即系可能好多男士中意赤裸上身噶嘛，但系你打开，如果你见到，其实有时见到一个陌生人咁样赤裸上身，都觉得好紧张嘅，咁或者有啲。紧张唔紧张咩？你好惊咯， 男人就冇嘢咯，我 冇嘢嘛， 男人就冇乜特别咯。 咁如果佢系中意男士嘅咧？ 都冇乜关系嘅，都冇嘢嘅。 系冇错冇错。咁不过唔知啊，即系我觉得都系要整理一下嘅。你喺屋企通常都好靓啡噶嘛。 嘅你见人都 系冇错。如果咪俾人认得出点算咧？ 系咁啊，呢一个都系啦，其中一个。所以我成日觉得，如果我嗌外卖嘅话，又一来贵啲啦，又辛苦佢哋啦。其实我会自己落去买咯，我觉得会快啲。 同埋而家话自取平啲啊。 系， 咁另外咧，佢都有讲，我问过其他人嘅，因为佢其实呢一个调查，佢都访问咗好多唔同嘅人，佢就话咧，有一啲人试过咧，有客人要求我攞封信啊，倒垃圾啊， 倒垃圾。 是啊，送完呢个外卖之后可唔可以帮佢教一教条数学啊？即系可能因为个小朋友啊，跟住之后就话可唔可以包教下数学啊咁。咁佢话咧，甚至乎咧有人直情话，你可唔可以途中嘅时候经过，你会经过边间边间便利店嘅，你帮我买埋啲嘢上嚟得唔得啊？顺便咁讲。 好搞笑喎、 啊。系啦、啊，咁呢啲全部咧，当然啦，佢哋都系 say a no 嘅，因为佢哋都话啦，因为公司都冇规定到要做啲咁嘅嘢，咁佢哋都系嗌外卖嘅人员都系单对单系负责帮你送外卖嘅啫嘛，咁我都觉得理解嘅。咁因为而家你只系买外卖，而唔系请一个私人嘅助理去帮你啊嘛。咁所以我就觉得呢一样嘢就有啲嘅唔应该啦。 都系嘅，嗱，但系即刻咧令我谂起，咪谂到一个新嘅桥啊！啊，如果大家既然都咁想有一啲私人助理嘅服务啦，咁我会唔会可以附加一个制，就系、是、除咗攞外卖之外，你仲可以加特别要求加钱。咁大家又可以揾多啲、 啊， 有人幫到手係咪先？ 呢、這個都可以喎、哦。咁但係嗱，頭先就講咗好多一啲關於外賣員聽過好無理嘅要求啦。但係咧喺台灣，我早排都睇到有一個嘅新聞咧，好窩心噶。咁話說就係咧，佢都有講，佢就話咁最近咪天氣開始越嚟越凍嘅，咁佢咧就突然間扎醒咗啦，凌晨嘅時候，咁嗰陣時就朝頭早凌晨五點幾，咁佢就突然間好想食呢個嘅黐飯豆漿啊嗰啲，咁啊試下網上睇下個 app 有冇啦，佢俾佢發現咗，咦原來個 app 真係原來朝頭早就算凌晨五點幾都有得嗌外賣、哦，因為我冇乜點樣用過呢個外賣 app 嘅，但係我見而家香港都真係多咗人夜晚會用嘅。即系凌晨定唔知十二点嗰啲，因为以前我记得十点钟就冇噶啦嘛。 系啊， 咁跟住好啦，咁讲翻呢件事先。咁佢又试下揿啦，揿咗个 app 啦，又揿咗啲嘢食。揿完啲嘢食之后咧，好啦，叮叮当咁门口真系开门啦。咁啊呢个嘅外卖员就攞晒啲外卖俾呢个小姐啦。呢、這个小姐嗌翻停佢，你唔好走住啊咁。 你入嚟同我一齐食啊！ 咁我冇咁講，啲全部啲時間嚟㗎嘛。咁跟住佢就反而呢，因為佢呢好窩心嘅就係、是、佢嗌咗譬如一份豆漿一份黐飯，咁另外就有一個鹵肉飯，但係就要求即係寫落單嘅時候要求埋係要另外搵個膠袋入起佢，即係 pack 起佢嘅。咁佢就嗌停佢，咁做咩呢？咁原來咧呢一個嘅小姐咧就話呢一份係俾你嘅早餐嚟噶。佢話因為你朝頭早五點幾，我相信你應該係未食早餐就開工啦。所以呢一份係點俾你，希望你會中意食，唔介意啦。跟住之後佢已經好窩心，覺得好感動啦。我、哦、多謝啊嘅時候，無啦突然間嗰個小姐咧嗌翻，又再嗌翻， 又 偷嘢啊！ 玩鬼佢咧咁。是不是玩鬼佢呢咁。咁之后原来佢最后话咩呢，啊冇餐具啊，你等我一阵间啦。如果唔系你点食个卤肉饭啊。 冇爱情嘅，冇爱情嘅。 冇噶冇噶，跟住佢就喺厨房嗰度攞翻，因為其實佢哋外賣嗰啲好興，又或者唔係太有呢個匙羹嗰啲，可能就餐具嗰啲噶嘛。咁跟住佢就喺廚房嗰度就真係攞咗個餐具俾佢。咁呢個人就 po 咗呢一張相同埋呢一件事上網咯。咁呢件事就喺網上面就傳開去啦。咁啊，發現原來其實好多人都好窩心嘅，對佢哋嚟講都好好嘅照顧啊。 不過你講起呢一個咧，我記得讀書嘅時間咧，有啲嘅同學咧，其實男仔尤其是嗱，你知道即係青春期嘅時候，男女都好啦。他们对爱情那种的憧憬很强的嘛，成日都少少嘢就觉得，他是不是喜欢我啊？是不是有爱意啊？咁样啦， 有机会呢？ 是啦，嗱，有一个男仔咧，佢系经常对同学都好好嘅，但系咧佢试过有三四个女同学唔同班嘅吓，嗱，同班有两个，其他班有两个。即其他不同的人，最少三四个啦，然之后一起是向他表白咯。咁但是最有趣是他打开封信的时候呢，睇啦入面嗰啲资料啦，即係写咩啦，大家都有话多谢你每日为我送早餐咯。 吓，但系佢冇送过， 唔系佢有啊，但系佢就系 即系幻想怪魔嚟嘅，原来系 就系佢为好多人咧都系做同样嘅嘢啊，即系佢只系出于一个好意，我买早餐买埋你嗰份啦，我同你 friend 买埋你啦，买晒几个女仔，因为唔系净系女仔收到呢个早餐嘅，其实系男仔都收到嘅， 所以佢情信系唔单止女嘅， 但系啲女仔就会觉得，咦，你对我咁好系有爱意，我每日都有早餐食嘅，咁佢就个个都想表白咯， 系，哇，但系咧呢一样嘢又真系令人误会。因为呢招数明明我就系听某一个人对于系啦追女仔或者追男仔每日为佢买早餐 有 沒 有 過买咖啡，冇我见过咋？ 有冇派过早餐啊？ 冇啊，我唔食早餐嘅，又唔买早餐。 咁你希望人哋派早餐俾你啊？ 都好嘅，我想要鱼柳包。 我都希望有人派早餐俾我。因为呢我现在都已经就算在家的 feel 都有两只麻烦鬼呢我希望他们如果真的会出现的话呢可以去送些外卖给我吃、啊、未吃东西、啊、 最尴尬的麻烦鬼去你家是 啊定是因为太挂着他们呢 佢哋乐队 Fiesta 有呢一首《灿烂一次》。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所以呢，其實而家如果你要嗌外賣呢，我真係覺得可以諗下點樣對嗰啲外賣嘅朋友呢更加友善一啲。 愛錫下佢哋啦。 俾多啲貼士得唔得？俾多5蚊啦。 衝過去錫佢一啖。 唔係俾多啲心囉。即係不停搵隻手俾多啲心佢。 因為有社交距離呀，所以唔好衝過去錫。係呀。好過去攬住人哋呀。 係呀。 好似韓星咁俾個心。 係啦。俾兩手指。一個心。咁就點啦。唔係琴日都係呀。琴日我屋企樓下呢有個哥哥仔呢送外賣呀，去幾層樓喎。然之後呢我等埋佢囉。即系得我同佢啫嘛，我揿啲等埋佢咯， 几好喎， 几窝心，我都觉得好有爱啊！加油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四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总裁判官苏维德据报接获恐吓电话，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列作刑事恐吓。警方话前日接报西九龙裁判法院司法部办公室当日上昼接获电话恐吓。消息指苏维德的秘书星期四近中午时接获恐吓电话，来电者提及家人，警方将同电信公司联络追查来电者的电话号码。特区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司法人员因为履行司法职能而被人恶意恐吓，会伤害他家庭成员，以企图影响法庭的裁判。特区政府以至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绝对不会姑息这种违法暴戾的行为，警方必定严正执法，务求将不法分子尽早缉拿归案，确保社会安宁。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102宗新型肺炎确诊，本港昨日新增112宗确诊，累计6701宗确诊个案。另外，康文署话知道有新型肺炎确诊者日前分别到访深水埗区北河街体育馆同埋东涌文东路体育馆，署方随即安排全面彻底清洁同消毒，两个体育馆暂停开放，听日早上7点重开。宣布流亡海外的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转抵英国。他說心情沉重，說知道可能永遠未必有機會回港。許智峰在倫敦接受 Now 新聞台訪問，被問是否以外訪名義棄保潛逃，他並沒有正面回應，說現時要多休息，亦沒有回應家人是否都在英國。港鐵表示因應疫情最新情況，出行人數減少，下星期六起暂时调整港岛线和观塘线星期六的列车服务。调整后，港岛线会每 3.6 分钟至6分钟一班车，观塘线就 3.1 分钟至 6.2 分钟一班车。平日繁忙时段，列车服务将不受影响。另外，港铁说在平安夜和除夕夜将不会提供通宵服务。港铁会密切留意冬至、平安夜和除夕夜的实际情况，有需要时会加派列车以配合乘客需要。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天晴干燥，今晚和明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早上仍然清凉，下周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水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 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接近维里道。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去李郑屋游泳池。龙翔道去狮隧方向近狮隧口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平石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八雀街。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碧街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山东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有车龙的，龙尾排到果栏。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彩堤。咁另外反方向出九龙近康湖居一段咧，亦都是慢车。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大埔道因为有水务急收，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龙悦道一段是全线封闭，九巴路线72同埋81仍然都是需要改道行驶，一带车多，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喺大埔道因为有水务急收，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龙悦道嘅全线系暂时封闭，九巴路线72同埋81系需要改道行驶。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碧丽道去中环，江乐道西水街桥面东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新路屯门，同埋屯门公路丽城花园落车九龙。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唉，留喺香港冇得去旅行做咩好啦？ 楼价抗疫梗係想好多嘢睇嘅港台网站啦。 真係有咩好介绍先？ 嗱，点点风物情呢期介绍新界区嘅文化遗产，长洲飘色、围村建筑、屯门大埔发展成新市镇前嘅风貌，全部都係免费，有片有图有真相啊。 係喎，新界文化遗产原来係咁精彩㗎，疫情过后仲可以实地体验添。 香港电台 Web Plus 点点风物情，你嘅网上博物馆。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魔力的神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欢乐啊！呢一个音乐 系啊，因为嚟到咧呢一个环节就系古嘢嘅环节啊。 系啦，喂，咁啊，电话旁边揾翻磨出嚟先。 系。 喂，嗱，今日我同阿磨就 pair up 啦。咁啊，思培咧就负责出题嘅。咁啊，但系欢迎你嘅参与，就系可以上到我哋社交平台嗰度咧，就同我哋一齐估下啦。 系咁啊，啱啱咧 好难估啊。 系啊，好难估啊。 今次唔算啊，因为咧我本身谂住俾大家估嗰样嘢咧就唔记得带。 咁嗰样真系难估啲嘅， 好笑啊你呢、這 个。咁咧今日但系 唔系啊，唔系啊，可能之后会容易咗啊，因为佢原本嗰样佢就咩嘛，冇带嘛， 系啊， 咁即系话佢要喺呢度求其揾一样嘢去俾我哋估咯。 哦， 咁我哋只要谂下系我哋呢个求其呢个范围里边估到或者会有嘅嘢咪得咯。 唔系啊，你谂系谂呢度啫，可能佢话求其就喺个街嗰度执到嚿嘢翻嚟俾你估咧， 喺垃圾桶 嗰度沿路翻嚟经过啲地方，佢突然间执咗一个石仔，好得意嘅咁样俾你估。 系啊，可能系古董嚟噶，唔系嘅。我咁啱喺我背包嗰度咧，要好文雅喺我背囊嗰度咧，就发现我带咗呢一样嘢。 好， 我觉得最近几喜欢用嘅。咁啊，冬天嘅时候俾紧贴士噶咯。冬天咧就觉得特别舒服嘅。不过呢一样嘢系可有可无嘅。 OK， 咁啊，听咗你呢个贴士，我哋正式嚟 Level One 啦。 系。 Game on, level one。最近你系常用嘅， 最近常用，冬天都特别适用。 男女冇所谓， 冇所谓，冇分嘅。 cream 嗰啲嘢唔通？ 唔系 cream。 消毒嘅嘢， 冇消毒成分。 擦手嘅， 唔系擦嘅。 头先 都 话 唔系 cream 咯，三条啦。 哦 佢问我啫嘛， 唔系、我今次问自己，我自问自答， 讲咩得噶啦？而家 呢一样嘅产品，我觉得咧，我哋分析一下，师培用嘅嘢咧，未必系咁多用电嘅，我觉得好实在嘅一嚿嘢嚟嘅啫，只系睇你个用处系点用嘅。 嗯，佢话佢最近先用喎， 系啦，咁我觉得好啱。都市人用的，因为都市人呢成日都会做一样嘢令到你呢觉得某一啲部分好攰啊。 哇呢、這个 咁即係话你而家就係误导我哋啦，即係嗰个最近你即係最近先用嗰样嘢唔关冬天先用嘅嘢嚟。 唔 係 喂， 係你自己本身 係啦，冬天係觉得特别用完会舒服啲嘅。 但都市人成日用嗰个嘢嘅，但系嗰个嘢成日好攰嘅，系 咪？唔系，都市人平时咧成日都做某一件事，咁咧就令到佢个人成日都好攰，某一个部分，咁然后咧就衍生咗呢一样嘢嘅出现啦。 按摩膏？ 唔系，你咁谂咧都冇错嘅，但系唔系。 即系点啊？冇错，但系又唔系。 即系佢系舒缓嘅作用啦。 头先讲嗰样嘢，然后令到你有一个答案都系正常嘅，但系就唔系你讲嗰样嘢。 哦，发热按摩膏。 哇！但系如果讲发热按摩膏，我觉得泰国咧其实都几多呢啲。 哦，系啊， 系啊，有冻嘅有热噶嘛，任你拣。 系啊，同埋我好多跳舞嘅朋友咧去旅行嘅时候都狂扫啊，因为佢话香港嗰啲好贵， 系 咁所以通常都会一去到啊就有买一大只。 嗱，按摩 佢有几只好有名噶嘛。 系啊，系啊。 按摩膏唔啱啊， 冇特别 sell 嘅，不过。唔系按摩膏啦， 即系按摩膏唔啱。唔系茶嘅，咁唔 系 茶嘅。 系咪美容用 噶？ 美容用啊，可以美容用，可以有美容功效。 系咪硬物嚟噶？ 实体嘅。 即系咪硬正嘅一嚿嘢一嚿嘢嚟噶？ 唔系一嚿嘢。 我喺度谂咧，阿莫，我喺度谂咧，会唔会系上次攞嗰啲一块块？咦，一块块嗰个系你攞定系小培攞翻嚟噶？ 阿磨攞 一块 磨面嗰个啊， 磨面 磨骨咧，即系瘦面嗰嚿嗰嚿。 梗系师培啦，咁把鬼。 哦，刮痧板。 系啊，刮痧板，刮痧板。 刮痧板 因为你两个攞啲嘢好似啊，所以我唔记得。 唔系啊，阿磨拎嗰个咩通鼻塞贴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同我差唔多。 系啊系啊，呢个系一嚿用品啊，有冇电噶？冇电噶嘛？ 唔使用电。 嗯。 不用电， 好难估 喎。俾啲贴士，俾啲贴士啊！呢一样嘢系今日带翻嚟嘅，有香味嘅，但系佢有啲冇味嘅。 哦，会唔会嗰啲通鼻塞啊，令你个鼻冇咁干啊？嗰啲啊 ，Dixon。 你问 Dixon 定问我啊？ 通鼻塞啊，通鼻塞， 即系类似通鼻塞，但系或者通个鼻干嘅时候，你吸几吸咧，就湿啲嗰啲保湿嗰啲咧，会唔会啊？ 似唔似啊？呢啲 吸啲就保湿，有啲 即系唔系佢意思系吸落去，咁你可能通咗个鼻，咁啊气道畅通啦，主要都系嘛？ 或者嗰啲或者个而家胀干咧，你吸一吸，等个鼻腔湿少少，等佢冇咁痛，冇咁辛苦，去舒缓嗰个痛咗，会唔会有呢啲咁嘅嘢噶？我唔知道会唔会有啲新嘅嘢啊嘛？ 我觉得你部位嗰度错咗咯。 唔系。 喂，有冇网上我哋有冇听众系有留言啊？我哋可以睇下啦。我哋欢迎大家同我哋一齐估嘅呢件事，因为今日咧出题嘅系思培啦，咁但系估嘅兵团咧就系我同埋阿莫啦。 系啦。咁我都会帮听众问问题嘅，咁佢哋呢 Super Sister 就话系咪健康产品，咁呢又话唔系高，咁佢就话仲估高喎，係啦唔系高嚟嘅，咁健康产品又唔可以话佢系健康产品嘅，不过用完之后可能会令到你身体某一啲部分系有，佢话啦声称系有改善嘅，咁Teddy 就问啦，识唔识得发热嘅，醒目吓，系发热嘅。 佢帮到嘅部位系背脊嘅， 唔系背脊。 佢帮到嘅部位系自己可以帮到自己噶， 自己帮到自己噶，系啦， 自己帮自己， 冇错。 摆掌心嗰啲啊， 摆掌心，唔系摆掌心嘅。 好嗱，俾我退庭商议一下，咁我哋又谂一谂，听众们又继续可以喺网上面留言啦，话俾我哋知究竟你有咩问题想问，或者你已经估到个答案啦，欢迎你喺上面留言话俾我哋知， 快啲啦，快啲啦， 系啊，期待住啊， 有好多， 有好多， 喂，有人估中咗啦，你哋太慢了， 咁犀利，我转头翻嚟讲下啲咩问题啊， 好啊。 如果我有逆转的超能力，时间拨到早一百年的春天，全城在近路活着，彼此有爱，忙里不见乱，我跟你或会发展知己情缘，除非我有未知的超能力，能趁疫症不猖獗时的秋天，如上帝邀约你去落基山多瑙河休假充电，要趁力防情冻不等豁免，其实我不必意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进错，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组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吞了，我喜欢你不开口，十岁还做朋友，台词若讲错了，已被沾污的友谊，恐怕不要再清洗。回头又死守那良朋位置，其实我不必意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春秋，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组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衬了，我喜欢你演好另一种男朋友，曾笨到搞不清楚你先开口，我只想忘掉你听到的表情，像很荒谬，难题是时光未去倒流，明日只可向下流， 尴尬到自己的人，假设还未够狠，反了要出走，后面平息然后 这个歌名呢，我都是成日都问自己的，如果时光倒流可以跟人家讲一句说话，跟你自己想表达的一件事究竟是什么呢？时光倒流一句话，它是林家谦。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魔力的神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施培，寻常事认真做。 Game on, level two. 好啦，翻翻嚟啦，咁啊，头先就应该有啲听众系问咗好多问题嘅。 冇错，其实咧有人问啊，睇下先吓，有啲人咧就问系唔系放喺条颈度嘅，咁就会自动发热嗰啲舒缓痛楚嗰啲带，咁系唔系嘅？咁跟住睇下先吓，有两个朋友仔已经估中咗啦。 好。 哇，三个估中咗，唔系热疗嘅舒痛贴，哇，大家对于呢啲嘢都好熟。另外有一个朋友咧就问系唔系安笃露，即系系啦， 你应该就未必会咁样攞支嘢翻嚟。 系啊，佢咁后生，佢唔似用呢啲嘢。 唔关事嘅，我都有啲肌肉酸痛啊。 我估呢个系咪应该系一旧产品，冇任何嘅电震嘅，佢净系咁嘅咋？ 佢冇任何嘅震嘅。得一嚿嘢嘅啫，仲埋咧佢系即弃嘅，其实已经有听众朋友估中咗噶啦，咁边个咧？未开估我就唔讲住啦。 系咪贴噶？ 唔贴得噶。 吓， 冇贴嘅，系啊系啊，可以俾你摸一下。咁啊，摸喺屋企摸一摸啦，你可以。 我幻想一下啦， 听下的神 秘嘅 天使啦。 唔系你屋企自己揾啲嘢摸下啦， 摸下自己啦， 系啊，是但啦，揾啲嘢摸下啦。哇！ 我系就为咗你啊，专登开嚟用，等你有一个感觉， 你可以下次攞翻嚟屋企 啊。用的神用啊， 唔系啊，师傅用佢用过之后，佢俾我摸下。 唔系啊，呢个新开噶， 有冇加分啊？有冇多点温暖啊？ 冇啊，会扣分咯、啊。佢咁样用过俾我摸， 有香味噶， 摸落去湿立立嘅。 咩话？ 你嗰块嘢系一块嘢嚟噶嘛？ 一块嘢嚟噶，你用一下 有热感嘅一块嘢，咁但系一摸上手咧，大约估到系咩噶啦？咁但系咧，佢又嗱，我形容一下咯，佢呢块嘢咧，你可以折埋佢嘅，咁就变成一块啦。一块嘅话咧，咁啊两边面咧都唔系咁热嘅，咁但系你摊开嘅时候咧，佢就有两变咗两边噶咯，变咗两边之后咧。你就摸落去咧，中間嘅位置咧係少少，我唔知點解濕濕立立，係因為熱力嘅關係定係點啦？就係總言之咧，佢係敷嘅，佢唔係貼嘅，佢係敷嘅。 冇錯。 咁而呢一隻咧係戴上去嘅。 嗯。 咁但係佢熱嘅程度其實係暖咯，你唔好話佢發超級熱啦，佢唔係暖包咁熱啦，咁發熱咯。 佢話大約係40度到啦。 嗯，咁啊，佢要擺嘅位置咧。 讲唔讲得摆边啊？ 讲啦讲啦，大家一齐估。 摆喺眼睛度。 哦，知咩啦？ 即系咩啊？ 我都有啊，之前。 系咪啊？ 但我冇用 過。其实我冇用过。 好啦，我哋可以估啦，你可以拎出嚟啦。 敷眼嘅一个贴啦，系咪啊？ 冇错，蒸汽眼膜。 Sorry， 我咁样拎出嚟嘅时候， 好似 系有少少误会嘅。 我就谂住令你唔动下嚟， 花花系真 系，系 咯。 我呢个特别版嚟噶，但我真系唔记得咗带原先要带嘅嘢，所以开呢个俾你。 我拎出嚟嘅时候，我少惊一惊，我死啦！我仲系咁喺度揿佢。 咁大整蛊。 我好奇一样嘢啊，师培点会喺屋企里面唔记得拎原本估嗰样嘢，但系随家有呢一块嘢喺身。 咁可能佢平时喺街度冻嘅时候敷眼， 系当暖包咁用。 咁样个嘴冻嘅时候点啊？ 敷嘴咯，系啊，可能佢有另一个产品，日本要敷嘴啊。 真的有一个敷鼻的，现在出了。 但是这个其实都是当暖蛋用。 可以的，但不够热。 嗯。 听众呢就看看先，有个很得意的狗仔 icon 的朋友啦，姓马的。咁呢就估中了。咁另外呢呢年都估中了。咁仲有很多朋友其实都估中了。 不是，其实呢 个。很接近，其实大家都。 这个呢我之前经常见到人家有讲话很好用啦，我未试过敷的。不过呢我家以前是有一个呢是成旧机器的，好像眼罩的，很大个的。它没有按摩作用的，但它入面有条暖管会发热的。那它就这样敷在眼睛。哎，我又觉得不是特别，即是我下对我下，我又觉得不是特别帮助我睡眠咯。反而我是怕它热过笼，一路瞓一路怕它热过笼。 会的，其实插电那些有危险的。 是啊，因为我是电的嘛。 不过就环保一点，即不用说用完一次就要即弃咯。 是啊，师傅呢其实呢 你说。 我都唔讲啦， 你讲，你讲，你讲，你讲。 我系电话人嚟嘅，咁都系直播室两个重要啲。 你讲， 唔系，你啊你啊。 我得闲得闲，你揿下我嗰啲。 得五下下嗰啲就得噶啦。 系喎，系啦，录低佢呢啲就得噶啦。 点啊？讲啊，你讲啊。 因为咧，我试过有味嗰只咧，反而好攻鼻啊。因为佢太近个鼻嘛， 好大味噶， 薰衣草嗰只味系啊，咁再加上佢暖嗰个，因为佢要箍住个唔知耳仔咁样嘅，咁但系因为佢个纸咧系有少少硬咧，有少少刮啊，所以我就觉得唔系好舒服，唔系令到我可以系真系瞓到觉咯，再加上咧，其实戴住啲嘢瞓觉系好唔舒服噶。因为我个人好难瞓嘅，又打得个头啊，突然间又瞓翻直啊，咁样咧，咁我就会成日好容易就整到唔知道自己嗰个眼枕去咗边啊，咁咯。咁所以对我嚟讲，我就会觉得唔戴任何嘢系最好。 嗱，我觉得 单窗帘佢就算。 啊，都系嘅。我觉得一啲啲人啦，有啲人系需要咧好黑嘅环境下瞓觉，佢先觉得瞓得舒服嘅。咁有啲人咧系唔中意有嘢束缚住自己嘅，因为咧我嗰阵时有用过一啲叫睡眠带啦，就话叫你瞓觉带啦。但其实咧，即系防止你有双下巴啦，或者即系紧致你嘅下巴咁样啦。但其实你箍住真系瞓唔着嘅。所以咧，真系好个人。 自己嘛，唔舒服嘛。 系啦，咁但系你话啊，如果我譬如搭车或者搭飞机，咁你好想帮助你睡眠嘅，尤其是可能飞机你又比较冻啲啦，咁有啲温暖嘅嘢确实系会令到自己会舒服啲嘅。咁而嗰个气味方面咧，我觉得我自己反而中意有味，因为咧如果有味嗰啲，我就令到人有一个薰衣草啦，或者系一啲唔同嘅香味系有放松 作用噶嘛。 系啦，不过如果你唔中意嗰只味就冇计啦。 搭飞机我都觉得 OK， 如果搭车嘅话咧，我已经幻想到咧，好似喺直播室入面师傅揸住嗰个眼枕，喺不停喺度箍住只眼咧，一定会好多人经过嘅时候会歧视佢咯。 唔系又俾人， 所以我搭车一定唔会咁做咯。 搭火车又俾人影相，惊啊！ 不顾后果的怎样垃圾堆，亲爱的，亲爱的，请你不要笨到强求请够睡，爱一只老鼠做邻居，不要一串吊灯做情侣，宁愿躺下去，躺下去，躺下每滴记忆如遗躯，陪着我在考虑，一晚就吻在低温的考虑，愿未能未能可惜，我们唱着唱又唱，共仰望有星星，我们与星星唱。 痛在心然陶醉，随便躺下去躺下去，躺下每滴暗黑眼泪，陪着我在等。 就是泳兒的溝渠唱名，咁啊轉頭翻嚟咧有的神嘅講珠，記住留意尋常事，認真做啦。 部分被捕人士有黑社會背景，同時倒破十個非法賭場、三個毒窟、三個售賣色情光碟場所，同埋三個色情場所。美国连番出台针对中国的措施，包括终止五个由中国资助的对美交流项目，其中一个涉及香港。美方声明指出，根据美国法例进行的资助项目可以互惠互利，但涉事项目是北京方面的单向软实力宣传工具，对双方无好处。另外，美方指责中共中央统战部经常恐吓反对北京政策的各界人士，包括公开反对政府在新疆、西藏等地区严重侵犯人权的少数族裔和宗教人士，因此决定对部分中国官员和其他人实施签证限制，并呼吁中国停止有关做法。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表示，一段时间以来，美方有政客肆意妖魔化中国，恶意攻击中共，目的是要将意识形态政治化和武器化，绑架中美关系，最终只会深深伤害美国自身利益。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以下。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日天晴干燥，今晚和明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早上仍然清凉，下周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亦都是暂时畅顺。跟住呢，在大老山隧道方面，现时九龙入口近管道口一段是开始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李郑屋游泳池。龙翔道去狮隧方向近狮隧口一段亦都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彩虹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车龙排到八爪街，咁另外后少少近九龙城汇旋处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喺新界区方面，荃湾大河道北去荃湾路方向近全新天地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去荃锦交汇处。跟住睇翻呢一啲封路安排啦，喺弥敦道咧，因为有水务急收，去尖沙咀方向近联合广场一段啦，慢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碧丽道去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新路屯门、屯门公路丽城花园落斜九龙，同埋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39，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4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2020年 难免令我哋有啲失望。 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仍怀着一颗谦卑来面对不安的天气。 2021年，朝住前行，总有希望。 也没有在意，即使伤过无数次，亦会愿意。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选。 行政长官在2020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措施，把握一国两制优势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为香港注入新动力，包括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发展国际创科中心，推动多元发展，致力造地建屋，创造就业，改善民生，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哋砥砺前行，重新出发。详情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逢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摩莉、迪神、思培，寻常事，认真做。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啦，翻到嚟咁啊，5:10，咁啊5:10咧，今日继续我哋呢一个嘅寻常事认真做入边嘅港珠。咁啊，今日发题嘅我电话旁边有 Molly。 Hello， 系啦，喂嗱，今日咧同大家咧讲嘅呢一个题目咧，先问一下大家先，自己系咪迟到鬼？ 我系噶，我承认， 我都系啊，但系咧。你是成日都会预早好多，但最后都会迟到。我就是这样的人来的。即通常呢我想住、哦、今天要早45分钟回到了，最后我只是刚刚到了。 哦。 是啊，其实都挺危险的。因为呢、我觉得女仔啦，尤其是是出门口呢，你永远要整的事都整不完的。 嗯。 即只是有翻工的时候呢，真的逼你，如果你迟到你要罚钱。那那下就准时。 哦，你公司有罚钱制的吗？ 不是扣价咯，都是罚钱咯，唔系都系罚钱咯， 唔 系即系都系钱嚟啫嘛。 真系有啲人系唔系公司规矩嘅，但系自己私下咧就系一班围内嘅 friend， 喂迟到迟到罚钱咯。 嗯， 即系最好噶啦。 系啊， 你迟到罚钱，你真系会惊嘛？ 但系有啲咧事前财如粪土嘅朋友咧就唔会惊咯。 嗱，所以我啱啱就想讲啦，我哋群咧都试过有人系罚钱，咪罚钱咯。 系啊， 你1000蚊1000蚊咯，是但啦，咪系你请 食 饭咯，有几闲啫？ 个问题唔系你。请唔请我食饭咪都重要嘅，但系最重要嗰样嘢就 系 你要我自己坐咗喺度等，好无聊啊嘛，嘥咗时间啊嘛。 系啦，嗱，今日咧我 今日喺度讲紧，其实我自己都系。 你系咪越近越会迟啊？ 我反而我唔系事前财如粪土，只不过系我好怪嘅，就系我成日会迟5至10分钟咯。 嗯， 系我系一个咁嘅人咯，即系5至15分钟内咯，即系一定唔会多过15分钟嘅人嚟。 你迟咁少系因为你永远遇到最问边啊嘛。 系啊系啊， 你先至会迟咁少，因为你永远都永远去到嗰度架巴士就即系慢咗，慢咗3分钟，咁你就3分钟啦。 系啊，即系我会系咁咯，但系即系你话迟嗰啲大半个钟啊、一个钟嗰啲咧，我都觉得过分嘅，我唔容许自己咁做噶。 唔系 呢 个钟 又 太夸张， 系迟到王啊！ 你算的 真 的 吗？ 你 讲 的时候都牙底喎。 你算的，唔系，因为其实咧，所谓的准唔准时、迟唔迟到咧，其实是观感啊。因为我试过有些朋友咧系好早到嘅， 嗯， 好早到佢觉得你系迟到咯。 但我成日觉得咧，好早到嗰啲人咧，令到人哋好有压力噶。 喂， 我好怕噶。 你约佢搭正啦，我话搭九到咗啦，你慢慢啦，咩慢慢啫？即系你俾压力我啦，慢慢。 你知唔知我试过遇过咧，有啲人咧系早咗成9至1个钟添啊？跟住我系即刻真系同佢讲，我明明譬如约你4点钟嘅， 哦，系啊，我早咗咋，你唔使理我噶。但系佢底下个 message 就话我已经到咗啦， 好、哦、大压力啊！当时咧，你仲要喺屋企啊嘛？佢同你讲我到咗啦、 啊、 我心谂我仲喺屋企 咯。 你真系慢慢等啦。 肥笔喺度画紧咁样。 系啊， 唔系早一个钟啊，真系有啲嗱，有啲系早一个钟咧催你嗰啲先讨厌。 系 早嚟早半个钟啦。我有啲 friend 好兴嘅，即系早半个钟，然之后就同你讲喂喺边啊？好似嗰句喺边系我已经要到咯，咁、 嗯、 我就以为系咪自己我记错时间咧？佢话咁耐噶，你慢慢啦。哇、哦，但系你早到半个钟， 咁耐噶， 系啊系啊，咁耐噶，仲有咁耐啊，你慢慢啦咁。 佢说话自己自相已经有矛盾， 系啊。咁所以嗱，呢一个迟到咧系睇自己。但系头先我问嘅问题就系问。你觉唔觉得系真系住得近咧？你系更加会迟到咧？ 绝对系，因为系越近越容易迟到，越远咧反而你会预多啲时间。哎呀，我知道我过去一定要两个钟啊！我几时出门？ 如果电台啲 show 喺上水，会唔会迟到啊？ 唔会哦。 做 show 会准时啲嘅，我哋 做 show 系唔可以迟啦。 做 show 真系唔可以迟嘅。 应该咁讲，我之前都有睇过一个嘅调查嘅，咁有讲过住郊区啲嘅人咧，佢哋系比较准时啲嘅。咁有个图好好笑嘅话，譬如约去铜锣湾食饭，咁永远铜锣湾嗰反而就迟唔知十个 十 分钟半个钟，反而咧即系住郊区嗰啲就早咗咁啊嘛。咁调翻转咧，我反而系咁谂，就算如果你话譬如嗰日做嘢要喺翻新界区度做咧，我又唔会。迟好多，因为或者反而我会早咗添啊，因为我觉得个时间比我缩短咗啊，我出嚟个时间，咁、我预计又好似会唔同，我唔知点样形容噶，总之系短咗，即系例如有一次，我好记得嘅，有一次去林村拍嘢，咁、我收到个时间当系四点半咁计啦，咁跟住无啦，我四点钟我仲喺度摁摁脚，我嗰日就准备啊，我今日准备唔知早准备充足咗，唔知点解嘅，因为可能觉得都系喺翻我自己新界区做嘢嘛，跟住之后突然间有人 send message 俾我，你去到边啊？仲未到嘅，嗰阵时大概四点钟到， 惊惊啦！ 我惊我乜嘢啊？约咗四你哋 call 我四点半嘅、哦，四点、哦，跟住我即刻唔紧要，我即刻飞车过嚟。即系虽然我都系迟咗十五分钟到，但系跟住我会觉得好彩咯嗰下。如果唔系，可能佢哋要等嘅可能只系九个字咯。 系，但系真系记错咗。 最后系人哋 call 嗰个人 call 错咗，跟住佢同我道歉咯。 哦，好彩啫，因为有时做嘢咧迟到嘅话，其实都几惊嘅，尤其是可能拍摄嗰啲，即系成群等你噶嘛。 但系其实咧迟到唔紧要嘅，有时，但系你知迟到你可能有原因，冇办法啦，系咪先？知你惨啦，但系有啲原因咧系你听完真系火滚 嘅。都系嘅，我听过好多奇怪嘅藉口。 以前试过有同学有学生啊，上咗报纸嘅，话佢迟到，佢话因为咧见到外星人，所以迟咗。即系佢系写出嚟话俾人听， 尹子龙嘅， 尹子龙嗰啲地贴地啲啊，飞 lift 啊嘛，我到今时今日问翻佢，我上个礼拜先问佢啊，我话喂，你记唔记得你有一次你飞 lift 啊？冇啊，点会冇啊？呢、這个疯传噶， 仲要你知唔知咧？尹子龙系好多古仔咧，系好好笑，我到而家都成日讲俾人听，因为的神系永远嘅终极受害者嚟噶、 啊。 有一次咧，你知咩点啊？有一次佢系打电话俾达子龙，因为佢哋话住得近，所以就成日会夹的士翻嚟公司。 系啊，咁几好、啊。 咁有一次打电话俾佢，佢扮精神把声，跟住之后话：起咗身未啊？起咗咯，起咗。你把声明明喺张床度，未完、啊。跟住系咪十五分钟后啊？再打电话俾佢，你出咗门口未啊？我到你楼下啦。出咗，等紧 lift， 出咗等紧 lift， 我听到滴水声，我冲紧嚟。 系啊， 好好笑噶。 系佢系好多呢啲故事嘅。 但系你要讲大话。 但最后我都同佢系兄弟嘅， 即系我包容兄弟冇计啦。唔系咁，不过我成日都觉得你真系要讲大话呃人咧，你就要留意一下身边嘅环境，个大话咧要做得完美啲，系就唔好俾人发现咯。即系譬如可能你话仲有三个站到嘅，咁跟住后边突然间地铁声嘟嘟嘟嘟，跟住话俾你听，其实仲有大约十个站嘅。 我想讲，我试过遇过啲好淤嘅事啊。 系咩咧？ 系啊，即系譬如当系九龙塘站等啦，跟住明明嗰阵时我去到呢个沙田站嘅。跟住有人问我你去到边啊？咁我唔可以唔听电话，因为好冇礼貌噶嘛。你约咗人哋，你唔听电话。 系啊， 嗰日其实我系啱啱好系前五分钟，又系嗰啲啦，五分钟嗰啲。咁我被逼听电话啦，我到啦，下个站到啦。跟住就下一个站沙田。 咁核突。 跟住之后，对方电话嗰人 dead 咗，唔出声。跟住我。系咁 啊， 唔讲啦， 打唔到完场啊，自己都系啊呢单嘢。唔系，但系有一啲咧嘅藉口原因咧系衰嘅。咁啊呢一个咧就是、一个调查啦。咁啊就调查就话有啲人咧系个原因听下啦。 男同事声称自己咧有作呕作闷，身体崩息，唔知系咪大肚。佢讲啊，佢讲啊，佢自己搵口讲出嚟吓。嗱，呢个不能原谅啦。有啲系咩咧？我只狗将我嗰个 schedule 食咗啊，我要佢呕翻出嚟，所以我迟咗。 即系同老细讲。 系啊，即系同公司讲咯。啲公司问点解你迟到啊？ 我只狗食 咗我本 schedule， 我要佢呕，跟住佢迟到啦。 不得了。 跟住咧，有啲咧就话诶呢个合理啲嘅，但系你会觉得嬲咯。佢话到咗公司嘅，我好早到咗公司噶啦，但我唔小心喺停车场咧瞓咗。 不过呢个我发现原来有车嘅人好容易发生噶，系啊，当你如果譬如早咗半个钟头啊，九个字你去到某个目的地咧，咁如果你有车嘅话咧，唔知系咪因为舒服嘅感觉咧，你会喺度揿电话唔落车咯，你揿下揿下好容易就瞓着咗，或者听收音机啊，你做下其他嘢，跟住变咗自己迟到噶， 都系嘅，因为有时咧你玩电话，我自己都会，就算唔喺车啦，我喺地铁都系嘅，你挂住玩电话啦，突然间沉醉，哎，我想复少少嘢，跟住一复就过咗站噶啦。 嗯， 即真系有机会 miss 嘅， 所以唔系奇怪借口嚟嘅，迪士尼 系 真系会系咪？ Okay, okay, 因为佢呢个系网上咧，大家仲讲完出嚟，大家都投票，应该呢啲系严选最衰噶啦。呢一个咧就话占星师今日话我啊，唔好行高速公路有意外啊，咁我翻嚟就行小路咯。 喂，呢个 行慢速系咪？ 有人真系会迷信嗰啲，真系咁做噶。真系我听过有一个朋友好耐之前嘅，即系例如佢，譬如今日，譬如咩咧？当系话着拖鞋咁计啦，你做咩着拖鞋翻嚟啊？平时可能着晒高踭鞋嗰啲噶，冇啊！今日咧嗰啲运程书啊，定啲报纸嗰啲啊，话叫佢小心啊，好容易扭伤定啲点啊？最后屘佢就谂就唔着高踭鞋，就咁着拖鞋翻嚟咯。即系会有啲类近咁样嘅古仔噶，系啊，好迷信噶，真系会每日 check 噶。 嗱，呢个迟到原因咧，我举手我试过嘅。因为迟到，我出门口前睇电视，忍唔住想睇某结局，所以我迟到。 咁呢 个 好坦白喎。 系啊，但我真系试过。系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嗱，睇大家啦。呢、這个咧佢就系因为咧，屋企啊冇牛奶啊，做早餐啊，所以我赶咗落街买啊，但我每一定要饮。 点解咧？你唔可以饮其他？ 唔系啊，因为我要开嗰啲麦片啊。如果我唔食麦片，我唔精神，所以我要落街买牛奶。 你咪落街茶餐厅买嗰个麦片咯，麦皮咯。 佢都系落街，去落街买牛奶咯。 唔系，我知道，我意思就系话你直接喺街嗰度买一个外卖拎走咪得咯。 咁呢个系迟到原因啊嘛，你冇得驳佢，佢俾啊嘛原因啊， 系啊， 牛奶好紧要噶嘛。嗱，咁以上咧就系呢一个嘅调查啦，得翻嚟啦，因为外国嘅，因为咁所以佢嗰牛奶屋其实对香港唔系好成立，香港人有嘅，但系唔系好多人话一定要用牛奶。开麦片噶嘛，可能佢杯咖啡好醒神噶啦嘛。但系关于牛奶呢样嘢咧，今日我都准备咗啲嘢咧，翻嚟俾你哋试。不过今日冇啦，阿和冇得试啦。 系啦，今日福定系祸啊？ 今日都系福嚟嘅，因为咧今日呢个福咧就系因为网上边咧就流传住咧就系话，喂，原来咧即食面啊加牛奶咧。是好好味道的。 是我真的没试过觉得好像好服咁。 我忍住因为我看到之后我好想试但是我就决定自己不试我拿回来要给你试。 哇多谢啊给我试试。 是啊 哇我觉得好好的今天我揀那个即食面我都揀了好久。不过讲起这个即食面呢其实我自己。 奶我都知道你揀得好好 的。喂奶我真的要找人帮我买的。 又低脂啊那些嘛。 是啊 好 细心啊。 心啊 我叫人帮我买我拍张相片人睇我要嗰只款啊！ 但 系 最后屘咧，佢影俾人睇嘅时候咧，旧牌子嚟，我揸住个对比， 系咩？ 你望下， 系咩？旧牌子嚟咩？唔一样嘅咩？ 望下啦， 个听景唔同咗， 真系唔好意思啦，几有黑咧咁样。咁啊嗱，我 屙屎赔，几年冇出咯喎。 系啦，希望你唔好屙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呢一个嘅食即食面啦，配牛奶，究竟好唔好味咧？我完全幻想唔到， 危险啊！ 因为加牛奶感觉上好似会肚痛咁啊。 我都觉得系啊，有咩理由？由你用水冲噶嘛？点解会用牛奶冲咧？ 系啦， 即系你要落咗啲水先嘅。 网上有啲人就话直情用牛奶做底啊，直情唔使落水啊，用牛奶加热啊，然之后摆落去焗熟嗰个杯面啊。 嗱，真系要睇下个杯面系咩味道咯。 系啦， 即系我觉得如果你系咩芝士味啊，咁啲咪 mix 到咯。但系你今次带嚟嘅咩味啊？ 今次带嚟嗰个咧系一个日本品牌嘅。 是 的一个面咁究竟好唔好食呢等师培话俾你听亦都可以上到去我哋社交平台睇埋片啦。 我转头肚痛话你知啊。 咩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㗎。 因为我哋就係 港珠特工队。 今日咧 ，Dixon 咧就喺寻常市入边咧就俾呢一个你试， 咁啊， 期唔期待啊？因为头先咧歌前咧，我谂呢一个嘅谂法咧讲咗俾大家听咧，大家都好有兴趣试嘅。而家终于可以到你手啦！ 嗱，我而家咧就有一个好香嘅杯面喺手啦。 啊，买贵嘢俾你食啊！ 多谢晒，喂，黑蒜油味喎。 系啊，但系今日唔落黑蒜油啦，费事咧捞埋一齐，惊你真系屙啊，捻人！ 時間關係，你係咪已經整理咗噶啦？ 冇錯啦，呢、這個麵麵咧已經搞掂咗啦。咁啊，呢個加入牛奶之後咧，究竟佢嘅味道係咪好好食咧？我唔敢講，你唔好倒咗出嚟。咁但係我諗咧，經過咁多網友去讚揚佢咧，我估應該難食有個譜嘅。 係嗱，即係而家咧，我哋就要攞一個杯麵啦，跟住之後就要倒啲奶落去啊嘛。 係啦。 OK， 咁而头先事前咧已经录好咗个杯面噶啦，咁啊只系争牛油啫，唔系牛油， 牛奶，牛奶，但其实好奇怪喎，你个奶系冻噶系嘛？ 我个奶， 即系我嘅意思系，你准备咗个盒牛奶， 系讲呢个咯， 系咯， 讲呢个， 快啲啊！ 味 系啦， 冻冻地咯。嗱，唔好落咁多先啦，俾你捞匀啦。 OK， 捞匀佢。其实你有冇谂过咧，黑蒜再加奶好奇怪。 哎呀，你应该头先事前试一啖先。 系喎、 哦，唔紧要。其实而家咪落咗好多，你试下先，睇下个味道如何，有冇奶香啊？ 嗯，有奶香啊！ 你咪唔想同我倾啫？你讲到一嚿嚿咁。 我就讲完啦。 唔得，讲清楚啲，得唔得？ 好食嘅，啊个面咧本身系高质嘅，醒目喎。 系嘛？ 我啲黑蒜嘅时候，搵个靓面俾我食。 多谢你、哦。 但系咧，个汤咧，闻一闻先，系有少少浓嘅，少少奶味咯。其实 嗱，因为佢话咧，加咗牛奶之后咧，其实应该系会升华咗嗰个嘅汤底嘅。 系啊，因为咧本身咧，其实佢杯面啦，你都系觉得佢浓汤，但系你绝对咧唔会似系嗰啲拉面店嗰种嘅浓郁噶嘛。但系你加完之后咧，你个味咧会系，哇，好似突然间。煲多咗十个钟咁， 有冇雪糕呢嘅感觉咧？ 雪糕呢？ 有啊，使唔使加多少少奶啊？ 好啊，加满佢啊！ 试多次打满佢，咩味道？ 哇！ 俾大家望下嗱，而家咧头先明明咧只系黑啡色嘅啫，而家已经变到系有奶地，有种啡啡地嘅感觉啦。好啦，试下个味道，浸多咗奶会唔会好食啲啦？ 哇，好奇怪啊感觉！ 手都震埋啦！ 好似食紧早餐咁。哇，唔得，好奇怪，太多啦。因为咧，而家佢差唔多咧，将一盒啊嘛，一盒嗰啲纸包奶咧倒晒落去一个杯面。 而家倒剩得咁多咯。 系啊，好奇怪，因为你觉得你自己好似食紧早餐嗰啲 cereal， 即系嗰啲 脆米片 嗰啲，系啦。然后就再配埋个，但系食紧面咯。 麻烦你嗦一啖面嚟听下，睇下好唔好食。真係得聲冇畫喎，你可以做到。可以上我哋嘅 Facebook 度睇下，究竟佢嗰個畫面上係點樣啊？ 嗯， 得唔得？ 嗯， 唔得。 好奇怪啊！ 取消。 唔係，頭先咧攞一半好食嘅、 啊， 即係你真係有將個湯咧變成濃郁版嘅感覺。攞、太多咧，你真係同朝頭早食嗰啲脆米片冇分別。 算啦，咁我哋唔好強迫你啦。既然呢個 飲埋佢又冇曬。 唔係你倒嗰啲湯先食嗰、那個食嗰個齋面啦。 吓、啊，唔使， 都 OK 嘅，都好食嘅。 系啊，咁啊，呢一个嘅牛奶即食面咧，就真系要自己上网咧试下啦。即系你又可以睇下嗰个食谱啦、嗯。其实冇乜食谱啊，你只系加牛奶咁解啫。不过咧，经阿师傅头先试完咧，就话千万不要落太多牛奶。 系啦，半盒 OK 嘅，唔好落晒成盒咯。但系几好嘅，值得试一试。 我翻屋企先试。 好啊。 若爱是但求开心，我问。要不要求其伤心？论尽半生不懂爱，回头没有心计划未独处，好好检讨什么叫爱。你便来，混乱里结识到你，浪漫叫一切粉饰同盼待。某一刹就觉感情深得可爱，再倾吐。感情从不是爱， 若爱是但求终身，你问怕只怕求其终生被困。你宠爱父母亲，我为良朋怜悯，怎都算是个好人。若爱是但求终身，我问要不要求其终生。纵双方理念多相同，却不相容，莫能配衬。 陈奕迅啊嘅是但求其爱啊，咁啊，但系食就唔好是但求其食啦，都系食翻啲有质素嘅。头先我 OK 嘛？ 个面 OK 嘅，不过我想话咧，落得太多奶啦，我而家有少少。 你头先叫我落成包，好在我 hold 啊 hold 咋，我冇落晒成 包。点知好似早餐咁样，真系唔得咯，少少加少少 OK 嘅。 我自己翻去试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过去七日内第四次单日破百宗确诊个案。本地个案有92宗，其中29宗感染源头不明，另外有50宗初步确诊。歌舞群组新增18宗确诊。六宗个案同东华三院何玉清翠柳怡庭相关，日出康城第九期地盘多三宗确诊，筲箕湾东华三院方树全日间活动中心暨宿舍再多两宗个案，其余本地关联个案亦包括一名黄埔私家诊所的护士。在台湾，一名28岁女子接种流感疫苗后因为心肌炎病危近日离世，当局说现时无法评论个案与接种流感疫苗有没有关系，要由专家鉴定。中央社报道，这名女子产后接种流感疫苗，隔日出现发烧休克，送院后判定患上急性心肌炎，需要换心续命，病人日前离世。疾管处说搜集完整病历和等待病毒培养结果之后，会送交专家小组审议。有医生说心肌炎可能是打疫苗前后被病毒感染导致，但多数专家认为心肌炎和流感疫苗无关。总裁判官苏慧德据报接获恐吓电话，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列作刑事恐吓。警方话前日接报西九龙裁判法院司法部办公室当日上昼接获电话恐吓，消息指苏慧德的秘书星期四近中午时接获恐吓电话，来电者提及家人，警方将同电信公司联络追查来电者的电话号码。特区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司法人员因为履行司法职能而被人恶意恐吓会伤害他家庭成员，以企图影响法庭的裁判。特区政府以至任何一个法治社会都绝对不会姑息这种违法暴戾的行为，警方必定严正执法，务求将不法分子尽早缉拿归案，确保社会安宁。警方拘捕两名桔梗餐厅的负责人， 并在餐厅内搜获怀疑新宿棍、15个头盔、15个防毒面罩、1个盾牌、2件反光背心、3个护目镜和印有标语的横额。两名男子涉嫌管有违禁武器和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罪，目前保释候查。警方说有关行动属反罪恶巡查的一部分，当时警员在餐厅内一个没有上锁的房间发现违禁物品，拘捕分别25和29岁的餐厅负责人。警方未有回应印有标语横额的内容。警方又说一连两日在旺角警区有反罪恶行动，打击非法活动和黑社会的收入来源，同时巡查处所，希望市民遵守限聚令。行动中拘捕54人，年龄介乎19至70岁，部分被捕人士有黑社会背景，同时捣破10个非法赌档、3个毒窟、3个售卖色情光碟场所和3个色情场所。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天晴干燥，今晚和明朝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早上仍然清凉，下周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挤塞，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两边都是挤塞的，窝打路到翻沙田车龙排到过去浸会桥面，今年的龙翔道去狮隧亦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启业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石硖尾水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百雀街。咁另外咧，后少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芜湖街。喺新界区方面啦，西贡公路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西贡消防局。咁另外咧，后少少普通道出九龙近市中心一段亦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大望仔路近木棉山路。咁另外喺荃湾嘅大河道北去荃湾路方向，近愉景新城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六阳新村。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九龙城东正道因为有爆水管，现时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乐善道一段仍然需要全线封闭，九巴路线2D需要改道行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的是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碧丽道去中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新路屯门、屯门公路丽城花园落斜九龙，以及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2020年难免令我哋有啲失望。 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仍怀着一颗谦卑来面对不安的天气。 2021年笑住前行，总有希望。 沿路每里到着刺也没有在意，即使伤过无数次亦会愿意。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 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系你同我成长最重要嘅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齐继续探索 慢动作。 一年十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寻常试认真做慢动作，联动港台电视31香港故事，我们的漫画家十集，十二个香港漫画家的故事。 Chapter 4，怪叔叔卡神。 慢动作啦，我哋离开直播室啦，咁啊身边揾嚟呢位朋友就犀利啦，争啲咧就要用呢一句我细细个睇你嘅著作。你好 ，Kason， 大家好啊，我系怪叔叔 Kason。 嗱，怪叔叔啦，大家可能啦十年多前啦就已经开始接触佢喺报章啦，就话一啲名人嘅头像啦，甚至乎之前大家都接触过怪叔叔嘅著作有几种啦，譬如我的港女老婆啊等等系列啦，嚟到近排啦，怪叔叔散步道啦，其实一路啦都keep 住係非常之活潑啦、生鬼啦，同埋係好緊貼住當時成個社會嗰種風氣啊，甚至乎嗰種文化嘅。點解今次會特登揾嚟咧？除咗電視部會有一個視像嘅集數啦，大家今晚會睇得到啦。咁我自己咧，其實同 Cousin 啦，即係差不多上年開始講話做呢個訪問，講到今時今日先至做得到，當中太多波折啊！ 上年係咪因為年頭黃手套事件，你就有興趣想即係約我或者草日啦，咁一齊做咁樣？跟住我唔知啊，香港發生太多事啦，咁即係一拖再拖咁樣咯，結果就都未遲嘅咁係。 講翻啦，黃手套事件，可能而家收音機旁邊嘅朋友仔聽落，咦咩嚟㗎？咁啊，事源就同當時電影啦、Marvel 系列嘅電影啦係好有關係啦。咁你同草日老師就因為黃手套就成為咗一個象徵，然之後啦就令到其他，我覺得係感染咗其他嘅畫師啦、漫畫家啦。一齊咧係畫你哋， 因為我諗大家都有一個共通點，我諗係畫公仔嗰啲都係好中意好貪玩，尤其是咧我自己都係，我見到有人畫自己嘅角色喺佢哋個漫畫度咧，其實好著樣好開心嘅，即係有一個crossover 嘅一樣嘢先啦。其次就係有啲火花啦，即係畫師同畫師之間有啲火花啦，係咯，我自己都好開心，所以其他畫師其實一有呢個咁嘅機會咧，我覺得佢哋都好 welcome 嘅。即係縱使其實即係出發點係好無聊，純粹係即係為咗我放閃，跟住無啦啦可以引發出咁多其他嘅漫畫，即係就係咁啦。永遠就係即係一啲唔計算過嘅嘢咧，其實最好玩啦，最新奇，最好多新鮮感咁樣。 同埋我覺得呢一種即係好似你笑下我，我笑下你，就係最簡單最真摯嘅快樂。好似近排啦，有部新嘅主機啱啱誕生啦，然之後嘉臣咧，你就係有幸啦，成為其中一位被命運選中嘅孩子可以打機啦。咁其他畫師咧就畫啦，就同你初看界，咦佢有機喎，我哋冇機喎，咁樣就開始即係用漫畫，大家互相去笑下對方啊，玩下。咁其實我即係作為一個讀者去睇咧，其實都覺得好開心。 但係我其實冇諗過個反應咁大，只不過一部遊戲機啫，即係唔需要引發出咁多嘅。 一個爭端，即雖然呢個爭端係其實係開玩笑為主嘅，我諗我記得係最先係嗰個蘇永康啦，即係戰人新世紀嗰個蘇永康，佢回應我先嘅，佢講到好嬲好嬲咁樣咯，嬲到要畫一個漫畫去潤我，諷刺我。咁我又係咁樣啦，我就係最鍾意回應其他畫師，正如頭先話齋，我都好貪玩，咁咪即刻畫一個囉。啊，點知即其他又會一窩蜂，又好似黃手套事件個再翻版一樣咁樣。我會覺得係冇黃手套事件咁勁啦，一件事，但係係一個連漪啦。即其實之前都有少少其他嘅 crossover 都試過嘅，即經歷咗黃手套之後，今年啫嘛，都係好似畫女鬼，好似因為係都是畫回我自己的漫畫，我和我女朋友即是在鬼節，好像是鬼節很害怕鬼那件事，我講的女朋友，跟住大家是一窩蜂去畫女鬼的故事去即潤我，又是最主要都是潤我下來。今次又是咯，又是另一單，即雖然是有其他人覺得很嬲的，真係都仲係，但是策劃師和策劃師之間呢，其實是非常之好玩嘅，我覺得係。 呢個其實幾有趣嘅，即係如果要講翻黃手套啦，其實嗰陣時誕生啦，除咗好笑之外啦，其實諗翻轉頭，點解會咁有一個感染力，感染到其他畫師同你一齊玩？ 感染力啊，其實我唔淨止我一個嘅，我諗我加埋好日啦，即係嗰個化學元素好犀利啦，即我諗大家好相似嘅，即係畫嘅嘢咧，咁所以一困埋出嚟咧，就有個化學作用喺度咁樣啦，即係大家都覺得好有嗰個喜劇個效果啦。而事實上，大家跟住畫咧，又好似都有翻嗰個效果喎，即係可能都係畫下啲搞笑嘢咁樣啦。我覺得出奇地成功咯，所以 真嘅，我真係細細個睇初一老師，真係都畫咗我諗三十多年噶啦，初一老師。咁你同佢一齊困係本身已經好熟咁樣困啊，定係真係都係透過作畫困下，或者咁樣而認識深入 嘅？我諗係某一年嘅書展啦，我唔知講過未同你。咁某一年嘅書展，大家都搞緊嗰個簽名會，咁就好似佢完咗啦，跟住佢走埋嚟，即大家都喺隔離嘅啫。咁佢就同我打招呼，即想。叫做 交流一下， 是咯是咯，因為網上可能有留過言嗰啲咁樣，但係真人好似未正式認識過咁樣，咁我都有啲好驚喜嘅，即係啊，等走埋嚟呢個前輩嚟喎。好老實講，嗰陣時我以前細個或者年青時咧就麻麻地做下嗰啲嘢嘅，但係而家睇翻覺得哇，原來好犀利嗰啲嘢。以前年青嗰時我會揀一啲我鍾意畫風嘅公仔去睇，當時我鍾意日漫嗰啲咁樣，所以對草日就嗰個感覺冇而家嗰個咁強烈啦。嗰日佢認識我呢，就已經有一個趣事發生啦，咁我就話係囉，頭先你都咁講，你細細個睇佢，我就將呢句笑話回返俾佢，話我細細個睇佢，跟住佢當晚就即刻又係畫個漫畫去講返呢件事咁樣，咁我覺得好得意啦，即係我又是一貫的作風啦，我都是喜歡用漫畫去回應人咁樣咯。呢個係第一次咯，第一次同佢之間有一個咁嘅火花，或者火花又好，或者即係你來我往咁樣，即係大家冇夾過嘅，即係大家唔會話私信對方話，喂，我畫緊個漫畫係寫你嘅，你睇下點樣可以回我啦，咁冇噶，即係你諗到啲乜嘢回對方，你就即刻去做咁樣。即大家都係咁咯，我如果形容嘅話，我同佢都係好黐線咯，即係好黐線，即係要黐線嘅人先畫到啲搞笑啲啊，或者引人會心微笑嘅故事出嚟咯。 呢個都幾特別啦，因為我覺得困得到又有默契有火花啦，其實真係唔容易噶。而同一時間，你哋大家又可以 keep 住咁多年咧，都有呢種玩法啊，或者種模式啦。我覺得對於中意畫畫嘅朋友嚟講，用畫去回應當然係一件好合理嘅事啦。但係哇，一路回應到，其他人都感受得到，都想一齊玩，即係呢一個好大同嗰個氣氛，我覺得慢慢咁樣即係凝聚咗出嚟。 其實都幾健康嘅，呢一個咁嘅 風氣 咯，係啊，風氣都叫健康，即係大家唔會話點樣競爭嗰樣嘢咧，而係純粹真係想諗到啲乜嘢 idea， 大家互相 crossover 呢樣嘢。另外就係、是、即係可能好多新進啲咁冇咁多人認識啦，咁但係即係我都經常 share 得嘅話，我咪 share 咯。即係大眾就會對佢哋多咗認識，佢哋其實好多者啊或者啲 follower 佢都同我講翻，即係都係因為嗰次黃手套事件，我先認識香港原來好多好出色嘅本地插畫師或者漫畫家咁，即係以前我哋冇留意到，咁呢個係一個機會，係令到佢哋可以更加多啲人認識啦，而繼而即係可以有其他嘅發展機會啊，或者一啲 一啲合作啊，係咯。仲有一樣嘢就係、是、都估唔到係會有商機出現嘅，即、就、係、是、因為一啲 crossover。即係有啲客咧，係即係睇到我哋或者成班友為好嘻哈哈咁，好開心搞咗件事出嚟。佢哋問一下會唔會我哋會唔會 crossover 一啲廣告咯嚇，一啲 商業合作。 係啦係啦，呢、這個我覺得係 bonus 啦，即係竟然可以發大到咁樣。 即係一個意外收穫。記唔記得成個經歷咧係幾耐啊？ 其實唔係好耐嘅啫，我記得應該一兩個月左右嘅啫。只不過你可能好似你見到好多太多作品啦， 睇極都有。 係啦，你以為好似好耐咁。好記得係金小文一出咧，其實都差唔多完嘅成件事，因為啱啱嗰陣時有安心事件，佢、加咗我兩個變咗即係當事人咁樣咧，咁都幾神來之筆嘅佢。 好似 佢 屈啊！ 係啊，好似屈，同埋佢係更加有江湖地位啦，即係一個漫畫小將嚟噶嘛，即係漫畫界。以佢嚟做一個完結，我覺得都好圓滿結束咯，即係成件事係啊。因為其實噏得出嘅插畫師其實都有參與，小黑啊嗰啲都有玩啊，係啊。是喜出望外咯。 一路以嚟咧，即系画好多唔同嘅画啦、生活啦、甚至乎社会风气啦、文化啦等等。其实而家 Cousin 怪叔叔呢个 image 已经变成一个网上嘅，好似一个 KOL 啊，或者一个好 update 嘅潮流资讯嘅一个发放角色啦。你点睇嘅咧？呢？ 唔好咁讲，因为我可能有即系画咗咁多年啦，2010年开始即系出书啦。咁叫做我認為有少少江湖地位啩，即係叫做屬於變咗前輩咯，即係喺圖文作家嚟講，咁所以好多時即係大家都係俾面我啫，其實都係我畫嗰啲嘢，其實都唔會話比起其他圖文作家會特別出色嘅。啊，我諗到啦，其實係我各方面比較平均啲啊，即係畫工啊，或者嗰個故事啊，即係會攞一個。所以你可能會咁樣覺得，即係又畫得靚啊，又畫得故事又精彩。其實啱啱係一個中間位，但係其實唔係嘅，仲有好多好出色嘅插畫師，我覺得即係佢哋都係咯，好有貢獻嘅對呢個漫畫界。 我記得啦，好多年前同你做訪問嘅時候咧，你話即係做搞笑漫畫一啲都唔容易，要諗條橋，然之後仲要喺畫裏面要表達得到啊，甚至乎人哋睇唔睇得明啊，其實都係要好花心機，要好動腦筋去創作。特別近排咧，最深一篇就係早排龍虎門啦，咪突然間幾本一齊出，然之後你就淨係畫咗一幅好簡單嘅圖，就係、是、怪叔叔喺啲書報攤。打開本書睇，咁但係另個頭過嚟，個樣就係好似黃小虎咁樣嘅粗眉，咁嘅眼，同埋咁嘅即用咗當年一個舊式嘅風格嘅樣，但係咧成個身啊，其他畫風啦、啊，就用翻你自己呢個模式、嗯。其實你自己一路喺揾笑點方面，咁多年嘅模式啊、風格啊，有冇唔同啊？又或者個方式係點嘅？ 其實真係冇話特別點樣去揾嘅。譬如你話講笑點真是呢，真係咧，即係我都會好懊惱嘅。有陣時即係可能隔一兩個禮拜，咦死啦，冇好似冇新嘢出添。冇乜感受可能個生活，咁所以 同埋有時隔離得耐咧，成日匿 喺度。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出街好緊要㗎，出街即係會感受嗰個社會啊或者人啊嗰樣嘢好重要，覺得即係出去街。我冇啊，我都係即係個觀察力咯，都係講翻，我覺得以前都講過。即係個摩擦力，即係對你身邊所有嘢，或者唔一定嘅，或者你睇到其他人嘅嘢，你有另一樣嘢諗個方向係可能唔同嘅，所以畫出嚟嘅嘢其實都會有另一個風味，有另一個感覺咯。我諗我係咯，值錢嗰樣嘢就係點樣將即係我身邊真實嘅嘢，我點樣將成件事包裝得有趣啲咧？縱使嗰個所想講嘅或者個內容個笑點或者其實好普通，我諗我會叻在就係點樣將佢包裝得比較過癮啊、有趣啊，或者望上嚟特別會冇咁平凡嗰件事。咁就係、是、有陣時就係要咁樣嘅，即係諗唔到嘅嘢，就係、是、要從另一個方向去諗下點樣將一件事有趣化啲咯。就係咁咯，但係我諗我都有陣時真係會乾嘅，我覺得都有啲時候會乾嘅， 會腦閉塞啊。 係啊係啊，咁我就會真係停下先咯，諗唔到就係諗唔到有陣時係。 因為我嘅印象中一開頭我接觸你就係報章裏面啦，畫好多一啲嘅名人啊、政治人物啊、一啲嘅頭像啦、啊。嗰陣時你已經開始畫 即係一啲輕鬆嘅籌劃，即係都已經係一開始係兩個方向、兩條分支去創作。點解一開始咁大膽，真係兩邊試咧？因為好多朋友仔一開始畫，梗係畫啲強項啊，或者畫啲中意啊。咁但係你兩個都幾唔同噶嘛，係啊，同埋無論係要接觸嘅事物啦，即係吸收嘅來源啦，甚至畫嘅畫風啦，都係好唔同的。 自信心嘅問題，其實唔好你唔好睇我咁嘅樣，其實都幾自大嘅，我自己都覺得，即係你係有信心畫嗰樣嘢，你先至會去做嘅，好多時都係，我覺得，所以即係我就係想講俾人聽啫嘛。其實我唔係淨係畫死一樣嘢，其實好多嘢我都可以涉獵到。其實即係譬如，我諗我本身有畫功咯，即係當你有一個好基本功嗰樣嘢咧，好多嘢其實你都畫到出嚟嘅。當然啦，再加上你有冇 creative 啦，即係呢樣嘢係相輔相成咁樣啦。所以成日都同啲想出道嘅人講，唔好話一窩蜂見到啲人點樣成功，你就循住嗰個方向去做咁樣。你係可能會成功嘅，但係呢樣嘢長唔長久咧，同埋你要一個做一個多元化嘅 artist 咧，咁其實你嗰個機會多過人哋咯。就係、是、老套講句，就係、是、我成日都叫啲人即係練好基本功，即係大家都中意睇啲靚嘅嘢，即係唔代表話一啲 style 嘅嘢或者核突嘅嘢冇價值咁。但係對於個人發展嚟講，我覺得係即係打好個基礎咧，好重要咯。 咁嗰陣時你啲基本功係點樣學翻嚟咧？ 真係由細開始，首先話由細開始中意睇中意畫啦，就真係狂畫嘅。細個嗰陣時。即係教科書啊，嗰啲簿啊，全部都畫滿曬公仔咁樣啦嚇。 書裏邊嗰啲屈原， 係啊，有陣時甚至乎畫動畫咯，即係喺個頁面頁角嗰度畫動畫啦。即係好中意畫嗰啲波動拳啊、飛龍拳嗰啲動作，好過癮嘅。咁另外就係我畢業之後做廣告公司，我諗幫到我好多咯。係因為都話曬都做咗接近廿年咁長嘅時間。因為即係畫 storyboard 其實好似畫漫畫，嗰啲分鏡啊嚇，你畫畫嘅速度啊。點樣表達嗰個故事啊？咁其實呢廿年裏面都幫到我好多咯，可能就係咁樣咯，造就咗我，即係講可能當時又畫得多手繪咁樣咯，係咯，而家叫做 OK 啦，又唔係好好，我話唔會白費咯呢廿年。 但係諗翻轉頭啦，咁多年無論你由出道嘅決定啦，定還是係呢十年裏面唔同嘅作畫啊，唔同嘅經歷啊，有冇一件事影響你最深最大嘅咧？ 我一定會講。我結婚係咯，一定要講我結，即係因為結之前冇諗過呢個關係可以帶俾到我一啲嘢啦，包括創作上嘅嘢咁樣。我唔知道，可能我如果冇婚，可能即係冇今日嘅我咁樣咯。即係呢個係一個經歷咯，係啊係啊，即係我唔會當唔想提，即係嗰件事咁樣，即係唔開心唔想提。但係我覺得唔係嘅，即係佢始終都係我人生嘅一部分嚟噶嘛，係一個成長嘅歷程嚟嘅，呢個好重要添啊！同埋嗰套書帶俾我好多嘢咯，名利啊，一啲合作啊咁樣。如果你叫我數，我一定會數呢件事。另外可能就係、是、都係屋企人嗰啲嘢咧，都係我爹哋過身嗰樣嘢啦，又係對我都好大衝擊咯。將呢件事又寫一本書，當一個講拜拜咯，同佢即係講個最後拜拜。即係未試過畫一啲搞笑以外嘅書咯。咁呢次都唔差，即係叫可以令到大家有一個 睇到另外一面， 係咯，有啲洋葱味少少。 我記得我都睇到有少少鼻酸。仲有冇啲其他方向好想試下嘅咧？ 可能唔係再係四格啊，或者單格啊嗰啲漫畫咧。我諗係短篇咯，可能一本書裏面有幾個 chapter 咁樣咯嚇。同埋有好多讀者都即係都問我會唔會嘗試下啲咁嘅方法，但係只不過我一直都。提唔起勁或者懶啦懶惰啦咁啊！最近我睇下鄭健和嗰本《野狼與瑪麗二》，我覺得幾得意嘅，即係嗰類係咯。香港其實有呢類咁嘅小品咧，即係唔一定係武打嘅，我覺得即係慢慢嚟咯。即係可能初期都係始終要做翻舊老一輩買開港漫嗰啲讀者咯。咁但係你都要儲噶嘛，一啲新嘅讀者可能有都。未接受到你咯，試下我覺得冇壞，所以佢嗰本我有買啊，因為好耐冇買過嘛，一買一年四個禮拜我都有買啊，我都想繼續支持，我都想試下咯自己。我有即係亂諗過一啲，譬如奇幻少少嘢咯，奇幻世界 嗰啲故事咁嘅嘢咯，即係譬如我嗰陣時都有一個四格係講一個死亡畫冊咁樣，其實唔係寫者畫落去嘅嚇，咁、其實可以引申到好多好多好多故事喺裏邊咁樣嘅，都有諗過咁樣咯。我諗喺奇幻方面會喺各方面會發展，如果要寫嘅話。不過我好多時都係得個講字，即係之前想畫啲鬼故啊，畫咗成世都冇畫過，係咯。即係人就係咁啦，好多時咧，你會按住現狀，你覺得即係而家好似都可以靠住畫而家嘅嘢生存到，亦都繼續 keep 到嗰個人氣，咁你就會一成不變咯。係啦，可能我與人生經歷咗一啲嘢，所以我離婚嗰樣嘢，即係你喺第二個角度嚟講，可能未必係差嘅。就係如果我冇離婚，可能一路都話嗰個故事，始終有一日會幹，或者大家會離棄我，或者體驗咗。即係事實上好多時候我諗啲嘢都已經重複嘅，有啲嘢都已經嚇，係、咯，可能有啲經歷咁樣有帶動到另一啲嘢咁樣， 另一種成長嚟。 係咯，係。 好啊，期待嗱，而家啦，即係。全港嘅聽眾啦都聽到㗎啦，咁話唔定嚟緊真係期待你呢一個散文式嘅科幻奇幻嘅短篇故事啦。 睇下幾時走數係嘛？ 走數就一路走，直至到你出現為止，即係睇下你走數期係幾長。 係啊 係。好啦，咁啊，再一次多謝 Cusson 同我哋分享啦，多謝怪叔叔。 誒，唔好客氣，拜拜。 這十年來做過的事，能令你無悔驕傲嗎？那時候你所相信的事，沒有被動搖吧？對象和緣分已出現，成就也還算不賴嗎？旅途上你增添了經歷，又有讓靈軟弱嗎？你成熟了，不會失去格調吧？當初堅持還在嗎？刀鋒不會磨頓了吧？老練嗎？你情願變得聰明而不衝動嗎？但變成暴